向犀牛忘掉草原，向水鸟忘掉湖泊，向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，向截肢的人忘掉自己曾快步如飞。 忘掉是一般人做的唯一的事，可我决定不忘掉它。 你是我来源不息的空气。